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2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中小学9月1号如期开学，暂停暑期所有学校学生军训，取消夏令营。 京城京市昌平8个社区今天0点开始解封，街道办致警居民，解封不等于解防。 国内方面，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赴江苏省扬州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要求尽快遏制疫情扩散势头。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阿里巴巴事件之后，我们要谴责的不仅仅是酒桌文化。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孟晚舟案司法补救审理结束，全部审理最早将在8月19号结束。 财经资讯，央行7月金融数据显示，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双双回落，经济活动略有降温。 前沿科技，地球温度12万年来最高，降温行动刻不容缓。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精彩亮相，通州文旅局印发通知，支持乡村民宿发展。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头条我们来关注北京市的疫情防控。昨天，北京市召开第23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8月10号0点到24点，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诊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住址为房山区岩村镇天恒乐活城北区，为8月1号公布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一确诊病例一家抵京前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告了全家的旅行史，除了7月30号返京的同航班密切接触者之外，目前判定在京密切接触者54人。封控确诊病例居住小区2个，都第一时间开展流调等相关工作，为确诊病例及时治疗和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这也提示我们，主动报告、及时发现、及时管控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 还有2周多，北京市的各大中小学就要开学了。那针对中小学能否如期开学的问题，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全市中小学按照9月1号如期开学，有境外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中小学师生暂不返京。具体要求我们来听一听李毅的介绍。 中小学是按照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各项准备，所有的高校也都按照既定的开学时间正常的开学。开学后呢，无法按时返校的师生员工已经全面的摸排清，也安排了专人指导学生居家完成学习任务，进行答疑和心理辅导等等，并且呢，为学生返校后的学习制定个性化方案。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以及14天内有该地区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暂不返京，待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可以返京，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抵京后14天的健康监测，抵京的当日满7天时要核酸检测，健康监测期满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以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待所在区域 降为低风险地区后，返京前要进行14天的健康监测。 针对12到17岁人群在校生中过渡时期学生的疫苗接种，李毅介绍说， 对于已毕业的高三学生，原高中学校组织接种；对于新高一、新初一年级的学生，根据实际的录取情况，由新录取的学校来组织接种；对于个别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新录取学校的，原学校组织接种。 北京市教委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大型会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非必须的暑期会议活动一律推迟或取消，或改为线上形式。中小学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再组织暑期线下活动，暂停暑期所有学校学生军事训练，取消各级各类夏令营等活动。 在新闻发布会上，李毅同时公布了校园管理的相关要求，把好校门关，并要求学校根据实际储备数量足够、品种齐全的疫情防控物资。另外，对于保安、保洁、食堂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要做好健康管理，坚持每日健康监测和定期核酸检测制度。 另外，在发布会上，北京医院副院长姚德明介绍，北京医院实施院感防控网格化管理，筑牢疫情防线。近一个月，全院职工累计核酸检测9000多人次，结果都为阴性，疫苗接种率达97%。不仅如此，北京医院还组建了核酸检测组，实施24小时核酸检测，实现抢救患者1小时内、发热门诊患者2小时内、急诊患者3至6小时内出报告，其他应检尽检和院检尽检人员12小时内出报告。 在公园景区疫情防控方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介绍，除27家景区受疫情汛情影响暂时关闭之外，其他的1000余家公园风景区都保持开放迎客状态，强化入园门区管理，严格客流量管控措施，加强客流动态监测，对部分公园风景区实行门票网上预约，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晚间昌平区龙泽园街道9个封控社区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出炉，结果显示全都为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决定，今天的0点，除龙月苑2区以外，8个社区解除封控管理。龙月苑2区因7月28号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要实行封控管理21天。 街道办致信居民，社区解封后并不意味着解除疫情防控管理。龙泽园街道8个社区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居民还将严格进行7天健康监测，每天2次通过测温小程序打卡报体温及健康状况。健康监测期间要求非必须不出境、非必须不出京、不聚集、上班往返2点1线。 再来关注昨天西城区发布消息称，针对当前疫情反弹的严峻形势，近期西城区文旅局针对辖区内宾馆酒店、 A 级景区、文化娱乐场所、文创园区、实体书店等9个行业1208家单位实现全覆盖检查，共查出问题536个，公示问题单位13家，有效加强了防控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截至目前，西城区关闭了辖区内所有歌舞娱乐场所和网吧，暂停了8家小剧场以及影院里较小的影厅营业，取消和延期8月份营业性演出903场，与此同时暂停了景区内聚集性的活动等。 昨天，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出倡议，倡议广大家政企业及从业人员高标准贯彻疫情防控措施。其中，倡议书提出住家型阿姨非必要不下户休息等措施。 倡议书中明确，各家政企业要坚决把人员流动降至最低，要下大力度加强个体防护，要熟知所属人员在哪里、在干什么、身体健康状况、防疫物品配备等信息，做到严格精准管控，不漏一店一人。 倡议书还要求各家政企业公共区域防疫制度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提倡采取线上平台宣传寻找客户、拓展客户资源，运用视频直播教学方式开展技能培训，普及疫情知识。 再来关注交通领域，从昨天开始，北京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正式开展执法工作，抓拍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共抓拍录入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120起。这120条抓拍记录正式生成的违法信息在30条左右。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北京市交管局民警段浩然介绍，抓拍下来的不礼让斑马线图像，通过前期设备的采集合成之后，上传到非现场录入平台，在经过逐条人工审核，全都符合执法要求之后，生成违法信息。段浩然说，抓拍不以处罚为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抓拍对违法行为形成震慑。 如果司机对处罚结果有异议，那么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另外呢，系统目前只能抓拍到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章暂时不能抓拍。交管部门希望广大居民积极响应，每名驾驶人都能自觉礼让斑马线，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也能够用守法保障安全，用礼让传递文明，共建共享文明首都的和谐交通。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东城区。近日家住东城区东四街道烧酒胡同的居民惊喜地发现，一盏盏崭新的路灯即将在胡同中立起，晚间出行不便的困难终将得到解决。像这样被增亮的支路胡同，今年东城区将再添20条。 怎么安路灯？先听听居民意见。施工前，东四街道多次组织居民召开议事协商会，充分征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道路实际情况调整路灯设计方案。比如，由于烧酒胡同3号院属于低层楼的房区，那么施工方计划每隔15米安装一盏步道灯，共增灯7盏，不仅将提高道路的宽亮度均匀度，还降低了运光系数。 而且所有路灯都采用高亮度、光效稳定、寿命长等高效节能材质灯具，在注重利民的同时，满足环保节能的要求。这20条胡同的增灯工程预计将在9月中旬左右完工。下一步，东城区城管委将继续梳理更新有路无灯道路台账，为居民点亮幸福灯。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来说说全国的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本土病例83例，江苏54例，湖北14例，河南7例，湖南5例，云南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截至11号晚上8点半，全国共有21个高风险地区，199个中风险地区。 江苏省扬州市的防控形势复杂严峻。8月10号，江苏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都是扬州市报告。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48例。值得注意的是，自8月2号以来，连续9天，扬州新增病例都远超南京，成为江苏省乃至全国单日新增确诊最多的地区。 目前，扬州本轮疫情主要集中在2条传播链，一是棋牌室传播链。扬州1号确诊病例频繁活动在棋牌室等人员密集场所，造成病毒迅速蔓延。二是扬州广陵区湾头镇联合村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截至8号，这个检测点聚集性疫情已经导致35人感染，并已出现3代传播。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赴扬州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研判当前疫情形势，分析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部署防控重点任务，尽快把疫情扩散的势头遏制住。 孙春兰强调，要加快流调进度，扩大排查范围，风险人员必须在24小时内流调和管控到位，杜绝漏管失控风险。要加强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规范采样点设置和管理，实现采送检报更加匹配顺畅。医疗救治要关口前移，中西医并重，多学科诊疗，防止轻型普通型患者病情加重，控制重症和危重症发生率，坚决避免院感发生。 上月底遭遇极端暴雨袭击之后，郑州本轮疫情也仍未见底。8月10号，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是郑州市报告的1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6例，其中郑州市5例，驻马店市1例。 自7月31号至今，河南省全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34例。 昨天，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郑州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2例，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结束，累计采样1206.07万人，没有检出异常结果。疫情期间，郑州市的商铺开门又关门，学校开课又停课，不少郑州市民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回归正常生活。 昨天，河南省教育厅宣布制定校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则，要求做好线上教学准备，并开设心理咨询热线，重点对没能及时开学的师生做好心理疏导，开展应急演练，加强联防联控，实施校园网格化管理。 昨天，浙江宁波舟山港码头发现了一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昨天下午，宁波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该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情况。 该人员为于某，男，34岁，居住在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街道白峰村蒋澳自然村，工作场所为宁波舟山港梅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于某8月8号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8月11号再次检测结果呈阳性。于某工作期间由单位集中闭环管理，居住于梅山港区金创工业园区宿舍，分别在1月底和3月中旬接种了两剂次科兴灭活疫苗。初步判定于某的密接者245人，港区已采取封闭管控。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训家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训家义。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训家义，我是于浩。最近呢，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在济南出差期间被侵害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当时女员工发声数天之后，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终于出面，并且呢，很快的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某和 HRG 徐某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董某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那随着舆论的引导发酵，这件事情已经从个案处理集中在了令年轻人都深恶痛绝的酒桌文化上了。在酒桌上，某些权力链上层者会利用自己的上位者的身份随便的点名桌上的所谓小辈或有求于自己的人，确实让人痛恨。而阿里巴巴这一事件的危害程度呢，不仅仅是酒桌文化，如果指控属实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桩用所谓的酒桌文化、职场文化包装起来的违背个人意志的多方猥亵侵害。 我觉得阿里巴巴这个问题呢，不应该只是谴责这个酒桌文化。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大的企业，就是包括是很多年轻人期望能够进入的企业，觉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那种企业，结果在遇到性骚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感觉就是官官相护，然后呢，被害人只能忍受着再次的伤害啊，二次伤害、三次伤害，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说，翻来覆去的告，最后在网上引起了关注之后，这个阿里巴巴才处理了相关人员。我觉得法律不应该是在这个性骚扰的问题上对施暴者进行惩处，对于这些企业也是应该有相关的处理意见或者是指导方法，来避免这种问题再次出现。 我觉得好像喝酒当中，尤其是一些年长的或者说领导，经常会跟一些员工说，或者是那种男同事也好，跟女同事好像借点那酒劲儿就很放肆，然后经常说一些话，就是这酒你不喝就是什么瞧不起我，然后借着这点酒劲儿，就好像把之前不敢肆意妄为做的事儿就能肆意妄为去做。我也不知道这是酒壮怂人胆的一种表现，还是说是依靠酒精来掩饰这些东西。所以我挺不喜欢这种所谓的酒桌文化，这体现的是很没有文化的。而且我觉得就是都说小酌怡情嘛，但是现在的酒桌文化往往都是不醉不归，然后最后恨不得把谁喝吐了血，喝进医院，这顿酒才算喝得成功。 我觉得喝酒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这拿喝酒难为人就不太好了。 尤其是借酒撒疯，借着酒然后咸猪手这种就真的不太好了。这真不是一种酒桌文化，这其实一点都没文化的表现。过去谈生意啊，然后结尾款啊，都是不喝多了不喝吐了，不喝到桌底都事儿都办不成。我觉得咱们这个酒桌文化呀，就应该提炼一下，提高一下，讲究微醺，点到为止，喝的差不多了，然后呢正经事宜借着酒的这个氛围把事情谈出来是最好的。尤其现在人的生活压力都这么大，真的把别人身体或者自己身体喝坏了确实也不太好。 这次阿里的这个事件之所以被大家这么多人去重视，或是这么多人引起了更多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舆论，完全是因为它是一个值得人关注的企业旗下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太普遍太普遍了，这是一个有点像类似于不成文的规定，当然这个规定是带引号的规定。很多人都或者说是绝大部分人都认同在酒桌上更容易把事情谈成，或者是说酒桌喝一顿酒能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然后很多问题在办公桌上解决不了，在酒桌上就可以解决。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一种社会人，应该说真的是社会人，尤其是那些已经混迹社会多年的人都认同的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这种现象不可能是说一两个人或者是少数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者所谓的年轻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去深恶痛绝然后就能改变的现象，我觉得是有点天真。我不推崇，但是我觉得想去改变这个现状很难，非常非常难。 阿里巴巴在很多网民印象当中是一家靠数据流量和科技赋能传统企业中小企业的平台公司，而这一事件也让人看到贵为头部企业也要让女员工成为陪酒员，去取悦线下企业客户，来争取合作的机会。因此呢，这一事件让很多人感到绝望，再有能力理想且愿意为之奋斗的人，在一个捆绑了酒桌文化的职场当中，能力再强成绩再好，在领导眼里也永远逃不掉被侵犯。公众在讨论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犯这件事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爆料，比如说奇葩团建，比如林林总总的恶俗游戏啊，这些爆料难免真真假假，但是可以佐证的是，职场女性被侵犯可能是个案，被性骚扰却是常态，包括一些企业家和高管对此不以为然。强制陪酒聚会、职场性骚扰、性侵犯几乎被默认成一种存在即合理的职场文化，拒绝反抗是不懂事，不懂脱身自保的技巧就怪人太傻，活该受欺辱。这次涉事的济南华联某张姓领导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为猥亵进行辩护，说什么酒桌上正常喝酒，中间肯定有身体接触，有搂抱的过程，把猥亵当正常，把性骚扰当必然，把异性陪侍当生产力，这样的职场文化让很多人不寒而栗。未经许可在酒桌上对异性强行搂抱当然是违法的，16年前妇女权益保障法就已经规定出来，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新编撰的民法典也在第1010条当中进一步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只是呢，法律在进化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职场猥亵、性骚扰却依然寻常可见，受害人很多，却很少有人站出来。那对于如阿里巴巴这样的大企业来讲，工作机会难以获得，加上有竞争力的薪酬，无形当中就抬高了员工在面对职场猥亵、性骚扰以及涉黄企业文化时的容忍度，而且取证太难，舆论压力太大，维权成本太高，也是很多受害人沉默的原因。目前我们当然都在控诉酒桌文化，可是真正需要控诉的呢，不应该仅仅是文化层面的事，而是包裹藏匿在酒桌文化背后的种种对他人压迫剥削的恶行，种种触碰道德底线的行为，种种潜在的违法犯罪风险，甚至已然发生的违法犯罪，那才是这些文化的真正目的和真正害人匪浅的深入部分呢。性骚扰绝对不能漠然处理，黄色文化也支撑不起一个伟大的公司。无论是头部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对法律红线和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绝不能够逍遥无为。希望这一事件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有温暖和力量的机制与保障。 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趣家议，我是于浩。 他也是谁的妈妈女儿啊妻子啊朋友姐妹啊他和他们的想法梦想啊自由啊不可爱吗他名字叫做 Lisa Lisa 她想留长发想了很久要是留了也只能藏在手术帽下用发卡打挂不怕回到外面这一场压内心不安想法我说 Oh别太在意 No 你不仅善良可爱面对专业你是 Pro Oh Oh No 就往前走别往后头发留不留你做决定就够了 Let me hear you sa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想那么多干嘛你别听谁的话你已经很棒了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哎，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现在呢，大部分地方都是阴天。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集中在这个石景山、丰台，还有这个房山。 嗯， 那么未来呢，城区也会有一点，但是整体来讲，就是不会大面积的出现。那么呢，分散性的阵雨有些时候突发性比较强。虽然它范围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些时候雨下的会稍微猛一些。虽然这个时间比较短，但是你在户外肯定会淋湿。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这个天气呢，今天就基本上这样了，因为这个阴天，气温上升速度也比较缓慢。户外呢，应该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也并不是特别好。原来预想从11号之后已经出了主汛期了，天气会逐渐转好。但是目前来看，不断有弱的冷空气活动，所以造成局地的或者是某些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的现象还是存在的。那么呢，未来几天的气温也不是很高，基本上维持在28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总体来看，这几天天气并不是特别好，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5到95，空气质量2级，为良。 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那同时呢，今天京城仍然有降雨过程，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孟晚舟案司法补救审理结束，全部审理最早将在8月19号结束。 美国纽约州长科莫突然宣布辞职，继任者霍楚尔将会成为该州首位女州长。 财经资讯，央行7月金融数据显示，狭义货币、广义货币双双回落，经济活动略有降温。 前沿科技，地球温度12万年来最高，降温行动刻不容缓。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精彩亮相，通州文旅局印发通知，支持乡村民宿发展。 刘德华扫毒二电影涉侵权被起诉，索赔将近1亿元。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温哥华当地时间8月10号，孟晚舟引渡案对程序滥用采取司法补救的审理结束。 当天，代表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政府的检方律师对此前一天辩方律师陈述的观点作出回应。检方否认加美两国政府和执法部门在本案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因此反对采取司法补救措施，反对终止引渡程序。 至此，由代表孟晚舟的辩方律师提出的两大申诉的审理就全都结束了。第一项申诉以本案不符合双重犯罪，在2020年5月27号被法官驳回。今年8月10号结束的是对第二项申诉本案存在着滥用司法程序的审理。法庭商定本案最早将在8月19号完成全部审理，但是法官没有表示何时会公布判决结果，外界预计会推迟至少几个星期才能公布。 按照法庭商议的排期，法庭从8月11号开始进行递解审理，也就是审理是否准予引渡，这是所有引渡案必须经过的环节。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将由检方律师提出引渡的要求，辩方律师再予以反对，最后由法官判决是否准予引渡。 昨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尔·斯帕福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公开宣判，认定斯帕福犯为外境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驱逐出境。 近日，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毛里塔尼亚祖埃拉特水坝项目顺利通过完工验收，水坝将为祖埃拉特市民日常用水、周边牧民饮水等提供有力保障。这是祖埃拉特建成的第一个水利工程设施。 介绍一下这个祖埃拉特地区，它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属于内陆矿区，干旱少雨，缺乏水利设施。但是呢，因为当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很艰苦，此前两次试图修建水坝都没有取得成功。因此，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祖埃拉特水坝项目，从开工建设开始就备受当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和期盼。 中国企业不仅在撒哈拉沙漠为这座城市建成了第一座水坝，还比合同工期提前半年完成施工任务。祖埃拉特水坝坝型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高 19.1 米，坝低总长 23.3 米，最大有效库容 36.3 万立方米，可以满足近8万人及周边16万平方米工业畜牧业用水需求。未来水坝将通过引水管道进一步汇集30公里外的城市区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再来关注全球疫情数据，截至到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点，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 2.04 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32万例。那数据显示，美国、伊朗、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 美国疫情再度持续恶化，单日新增16万。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1万例，创半年来新高，同时住院人数激增。专家警告，现在到明年春季，美国的疫情可能会反复。另外，有大量美国人网上发帖自述早已感染过新冠肺炎。 再来看向德国，德国境内疫情自7月初以来一直呈现反弹的态势。德国疾控机构10号公布的新增确诊感染人数2480人，死亡19人，累计确诊超过379万人，死亡超过9万人。 10号，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再度举行防疫政策磋商后达成决议，宣布最晚将在8月23号开始，仅允许已接种疫苗、已感染新冠病毒后痊愈以及已在48小时内核酸的人士进入医院、养老院、餐馆等大部分室内场所。 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呼吁全体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截至10号，德国累计接种9530万剂次疫苗，共有超过4584万人已经实现完全接种，占该国总人口的 55.1%。 由于德国目前接种新冠疫苗完全免费，因此从当地时间10月11号开始，身体条件允许接种疫苗但仍未接种者将不再享有免费病毒测试的权利。这意味着没有接种疫苗者想要参与社会生活，此后必须先自费接受检测。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上午，饱受性骚扰丑闻困扰的美国纽约州长科莫突然宣布辞职，并将在14天内生效。对此，美国总统拜登称，科莫在州长任上做了很多不错的工作，但尊重他的决定。 上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发布报告，认定科莫至少对11名女性进行了性骚扰。之后，科莫面临各界呼吁他辞职的声音。不过，宣布辞职当天，科莫仍然强硬地为自己辩护。他称一些指控是编造的，矢口否认自己不当触碰了任何女性。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言语可能让一些女性助手感到不舒服，并称对此表示道歉。 对于科莫来说，辞职并不意味着调查的终结。包括曼哈顿在内，纽约州多地的地检都已经在采取行动，可能对科莫的骚扰是否构成犯罪展开进一步调查。 对于科莫辞职一事，科莫的多年好友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也作出回应。拜登说，科莫在州长任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让投票更容易、基础设施建设等，但是他尊重科莫辞职的决定。 年近64岁的科莫，他来自民主党，自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州州长一职，并且曾计划2022年竞选连任纽约州长。他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抗疫明星，因为当时纽约是全美第一个疫情集中爆发地方。他的每日记者会对疫情的强力警告和对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不过之后呢，随着涉嫌隐瞒养老院的疫情，包括性骚扰等丑闻这样的议题发酵，他的支持率直线下降。 科莫辞职后，现年62岁的纽约州副州长凯西·霍赫尔将接任州长职务，成为纽约州第一位女性州长。霍赫尔当天表示，自己已做好准备承担起州长职责。 再来看向朝鲜半岛，昨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发表谈话，指责韩美联合军演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表示朝鲜会对韩国的敌对行为作出明确反应。 7月27号，韩朝双方恢复被中断了13个月的韩朝通信联络线路。本月10号，朝鲜没有接听韩方通过联络办公室渠道进行的例行电话，该渠道仅隔14天再度被中断。 航天领域，当地时间10号，美国宇航局 NASA 总监察长办公室发表报告称，由于新一代宇航服最早也要在2025年4月才能交付，美国宇航员2024年重返月球的计划难以实现。 2019年阿波罗计划登月50周年之际，美国推出阿尔忒弥斯计划，提出要在2024年实现美国再次载人登陆月球，并最终实现在月球长期驻留。 报告称，尽管 NASA 在这方面的资金有超过10亿美元，但是新的宇航服研发仍然还要几年才能够完成。报告将宇航服研发进度落后归咎于资金不足、新冠疫情影响和技术挑战。 目前共有27家公司为太空服各种组件供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份报告回应说，看上去有太多的厨子在厨房里了，如果需要 SpaceX 就能做。 今年4月， SpaceX 曾经赢得了 NASA 的29亿美元的合同，开发登月时着陆设施。但是之后呢，在贝索斯的蓝色起源等竞争对手的抗议之下，这份合同被延期了。报告显示，这方面的延期以及发射系统研发的延期，也是 NASA 无法按期在2024年登月的因素。 国际时间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8月12号是第10个世界大象日。2021年世界大象日会议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召开，会议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世界猿类联盟、大象保护倡议等共同主办，主题为世界合力帮助大象，将通过对话与多方参与，从基因、物种、栖息地三个层次推动大象保护的国际合作，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 另外，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在中国一度北移近500公里的云南亚洲象群已经成功跨过南归的最大障碍沅江，堪称是世界大象日里的一条好消息。那设立世界大象日呢，就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陷于困境的非洲象和亚洲象。 越是大型野生动物面临的生存困境越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共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报告》，强调人兽冲突影响世界70%以上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其他陆生海洋食肉动物，还有大象等大型食草动物的生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与动物也共享一个地球。野生动物真正的家在野外，保护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护它们的自然家园。正如杰克·伦敦小说里表达的，这是野性的呼唤，也是人性的呼唤。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张腾。张腾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欧元的整体情况。 好的，欧元对美元持续走低，上周一度试探至1.19一线未果，目前重拾跌势走向1.17位置附近。从消息面上看，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94.3万人，失业率降至5.4%。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促使美元指数继续上行，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的时间有望提前，导致欧元承压。从欧元区经济表现来看，7月制造业 PMI 终值从6月纪录高位63.4下滑至62.8。欧洲央行坚持一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也成为欧元连续下行的重要助力。从技术面上看，欧元对美元自上周五以来跌破了前期震荡区间下轨1.1750一线， MACD 指标呈现死叉下跌信号，布林带开口幅度也进一步扩大，多个技术指标表明欧元继续下跌的可能性较大，建议可在欧元对美元有效下破一季度低点1.1704位置后做空欧元对美元，初步的止盈位看在1.16一线。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英镑的后期走势。 好的，英镑对美元近期维持弱势震荡态势，上周以来累计下跌约0.53%，目前交投于1.3860附近。从消息面上来看，英国央行上周公布利率决议，维持了现有的低利率水平和895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规模。英国央行这一表态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短期内对市场影响不大。利率决议公布后，英镑小幅波动后继续下行， 另一方面，英国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000余人，疫情局势仍不容乐观。同时，英国和欧洲对北爱尔兰地区的贸易争议依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以上因素令英镑承压。从技术面上来看，英镑对美元七月末下跌触及250日均线后，再次反弹回到前期1.3730至1.40的震荡区间，均线组形态趋向走平。预计英镑短期内仍将维持震荡走势，上方阻力位在1.40以线，下方支撑位在1.37附近，建议等待趋势明朗后再行顺势入场。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648.31，欧元759.79。日元5.8640，英镑89.00，加元517.84，澳元476.34，瑞朗702.51。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这里是由余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昨天央行发布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3%，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4.9%，增速出现双双回落，且低于市场预期。 针对这一情况呢，光大银行分析师周茂华表示，主因是七月为国内缴税大月，那个人和企业缴税之后呢，相应的存款下降，经济活动放缓，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活跃有所下降，以及银行表外业务活动继续收缩等。不过 M2 同比增速仍然处于合理区间。 七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6万亿元，也比上年同期少6362亿元。对此，民生银行首席分析师温斌认为，社融正处于筑底过程，社融回落体现了治理表外融资的大趋势。其中，政府债券融资的明显偏弱，有望促进政府债券加快发行，从而对社融增速形成支撑。但去年社融基数逐渐走高，也意味着下阶段社融增速大概率维持低位波动。 七月全面降准引发的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走向的讨论，在央行近日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获得了新信号。不仅如此，报告还向市场传递了对经济形势、利率走势、通胀的最新判断。接下来就为您做详细解读。 首先，在七月全面降准落地之后，市场期待能从最新货币政策报告中寻找到降准是否会持续的信号。央行也在报告中公布，目前超额准备金率为1.2%，比上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对此，中信建投认为，八月随着 MLF 到期额增加和债券发行加速，资金缺口还有放大趋势，以此判断八月起以后的 MLF 续作规模可能较高，还能可能有后续降准操作对冲，以实现货币政策的常态化。 关于是否会降息这个问题，央行在最新报告当中表态称，从宏观上看，我国利率总体处于合理水平。对此，创华证券指出，政策利率降息并不在当前货币政策考虑范围内，价格工具使用会更加的慎重，也需要更加明确的强触发。 至于通胀是否会掣肘货币政策这一问题，央行在报告中表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去年疫情以来坚持实施正常货币政策，国内总供给总需求基本稳定，有利于物价走势未来保持稳定，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中金公司也预计，下半年我国的通胀压力不大，不会成为制约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掣肘因素。 此外呢，报告指出，国内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出口增速可能放缓，部分领域投资增长偏弱，经济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因此，相对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能看出，在最新报告当中，央行对经济形势判断趋于保守。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股市，目前已经进入沪深股市半年报的公布期。截止到10号，沪深股市已有近400家公司披露了2021年半年报，其中超过 80% 的公司规模净利润实现了同比增长，更有142家公司盈利实现同比翻倍的高增长。 从行业来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表现尤为强劲。而从这些公司目前饱满的订单来看，这种高景气度的情况将会可能持续到明年。 指数方面，沪深股市三大指数昨天维持震荡调整，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上涨 0.08%， 收报 3532.62 点，深圳成指下跌 0.24%， 创业板指数下跌 0.91%。 行业板块涨跌互现，储能概念股票掀起涨停潮，昨天两市成交额达到 1.28 万亿元，这已经是两市成交额连续第16个交易日突破万亿。 再来看北京楼市，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的权威解读。关于离婚后的限购政策如何具体操作和认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之前发布的公告中规定，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异之日起三年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一政策针对本市户籍家庭来说，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三年内没有再婚或复婚，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从离异时间起算的三年内都不允许再经购房。双方离婚后，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再婚组建新家庭的，再婚后如果新家庭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可以再经购房，但是新购住房不能由离婚方单独签约。双方离异后复婚的，等同于恢复原家庭状态，是否可以购房，要根据家庭当时拥有住房套数，按本市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而针对非本市户籍家庭来说，双方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没有再婚或复婚的，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双方从离婚时间起三年内都不允许按单身身份再经购房，但再婚或双方复婚的，需要根据再婚或复婚后家庭当时拥有的住房套数，按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印发后，离婚之日起三年内的购房资格审核是针对离异前原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进行审查的。同时，市住建委还将会同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及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控，对短期内多次结离婚且新购住房的人群将启动重点监控程序，对骗购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的高新技术。中海油昨天对外宣布，由该公司牵头研制的我国首套水下应急风警器近日在南海深水海域海试成功，填补了我国在深水油气应急装备研制领域的技术空白，同时标志着我国海洋油气生产应急抢险救援能力获得重大突破，海洋石油装备制造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据了解，水下应急风警器是集机械制造、液压控制还有信息传输和水下机器人干预等技术于一体的重大海洋警控装备，具备观景、分流、压井、分散剂、注射等等这些功能，结构复杂，可靠性要求很高。到2020年底，全球仅有20台同类装备，能够自行研发制造这个装备的国家更是屈指可数。 说到作用，水下应急风警器堪称目前世界海洋石油工业处理井喷的终极手段，也是一个国家海洋应用装备研制能力的集中体现。在使用中，水下应急风警器如同给喷涌的火山口加盖一个能够完全封堵溢流的多功能瓶盖。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发生的重大井喷漏油事故最终能够得到有效处置，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首次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下应急风警器。 那值得骄傲的是呢，这次完成海试的水下应急风景器的设计、研发、制造和测试过程全都在国内完成，相关参数更是与国际最先进的水平最先进的产品持平。此外呢，我国自主研发的这套水下应急风景器的使用成本较国外同类型设备要低出来 40%， 在应急响应时间上更具有巨大优势，为高效处置国内海洋油气井的井喷紧急事故提供了可靠的装备保障。 气候方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于8月9号发布。这份报告是2013年以来对全球变暖的首次全球评估。报告说，现代社会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正在以过去2000年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全球变暖。报告同时明确表示，地球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今天做出的选择。 那报告同时对于未来几十年全球变暖水平的可能性进行了新的估计。报告说2011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间，全球地表温度比1850到1900年间高了 1.09 摄氏度，这是自 12.5 万年前冰河时代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水平，而过去五年，也就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从未来二十年的平均水平来看的话，科学家们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气温上升将达到或者超过1.5摄氏度。 值得警惕的是，报告表示，即使升温保持在1.5摄氏度范围内，预计未来2000年，世界各地的海平面仍将上升2到3米。如果升温2摄氏度，海平面将上升高达6米，这将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更加频繁、更严重的沿海洪灾和海岸侵蚀。到本世纪末以前，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可能每年都会发生。对于城市来说，气候变化的某些方面同样可能会被放大，这其中就包括高温、强降水事件引发的洪水等。 那新报告还明确指出，迄今为止呢，我们所经历的变暖已经变动了许多地球生命支持系统，这些变化在几个世纪到几千年的时间范围之内是不可逆转的。不过幸运的是，所有气候变化预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依旧是人类将如何行动。如果现在采取积极行动，那么气候变化的可怕影响仍然可以避免。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航平，航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早上的8:28，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进入到旅游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期国内疫情反弹，不少原计划出京休假的市民陆续取消了行程，将视线转移到了京郊。从山水景区到精品民宿以及农家乐，一手抓经济的同时一手抓防疫，争取为市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出游环境。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主演，累计票房高达13.13亿元，还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华鼎奖等最佳影片的荣誉，并且代表中国香港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 成都环球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完美情人》的导演阿生表示，按照香港影片以往的经验，警匪片中卧底的真实身份原本就是警察，但是《扫毒二》中却将卧底身份设置为想做好人却在黑帮长大的人，与13年前就在全国发行的《完美情人》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呢，两部影片在叙事结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重要情节、结局表达、人物职业、拍摄表现手法、人物海报设计、片名设计、服装设计等诸多方面均有重合。 对于起诉刘德华是否有蹭热度之嫌的提问，阿生回应说，这不是蹭热度，而是《扫毒二》《天地对决》在诸多方面就是在完全抄袭自己的作品，应该说是完全剽窃了自己的作品《完美情人》更加准确。 同时，四川依然美丽大型公益活动组委会官方微博发表了一篇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创研室的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孙建军的文章，刘德华居然也抄袭《我们有话说》。文章称，刘德华欠阿生导演一个说法。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来自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已经在国博北石展厅开展，展期预计3个月。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多件套。 观众可以在展览当中看到丝缕玉衣、还有玺印风泥、青铜构雕等等秦汉时代南越政权的代表性遗存。从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当中看到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和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 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展览将利用新媒体技术，以文字、图片、音视频、虚拟展厅等形式，通过国博官网等多种渠道持续推送云看展内容，观众足不出户也可以在手机和电脑上欣赏到展览的相关内容。 由广西演艺集团杂技团演出的大型杂技剧《英雄虎胆》即将于8月13到14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最低票价180元。 这部杂技剧是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改编，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深入广西10万大山剿灭国民党残匪的不朽传奇。通过壮家少年的亲身经历，刻画了侦察科长曾泰、侦察员耿浩、粮食工作队员叶力等鲜明的英雄形象，讴歌了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杂技呢，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并不长于这个抒情叙事。英雄虎胆的创作团队经过反复的钻研打磨，以别出心裁的巧思和不落俗套的气魄，实现了技与戏的有机融合。总导演邢时苗所说，那这部戏呢，通过杂技的高超技艺，结合语言、戏剧、影像艺术、音乐、舞蹈，生动地刻画了为人民做出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和广西老百姓的鲜活形象。 电影方面，原定在8月13号上映的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因为疫情原因宣布延期。《五个扑水的少年》改编自同名日本电影，讲述五个高中生在花样游泳训练中发生的故事。 除了《五个扑水少年》之外，原定在8月12号上映的《长津湖》、8月13号上映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也宣布延期上映。 有业内专家分析说，疫情趋稳的话，《长津湖》等大片有可能进入国庆档，届时《外太空》的莫扎特、《封神》三部曲将集中在国庆档竞争。 不少电影选择了延期，不过呢，影视电影《兔子暴力》日前宣布提档到8月14号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呢，由万茜、李庚希领衔主演，讲述了分别17年的母女重逢之后，却将几个家庭推向深渊的故事。母亲屈婷的归来给水清带来了爱与希望，也让他们陷入了危机当中。 另外一部由迪士尼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将在8月20号在内地公映。 这个影片呢，讲述了一个充满意式冰激凌、意大利面和无尽的摩托车骑行的成长故事。卢卡与他新的好朋友共赴旅程，但所有的乐趣都受到一个深藏不露的秘密威胁，就是他们两个人是来自于水面下另外一个世界的海怪。 夏日有晴天由《寻梦环游记》原班人马打造，曾经凭借《月神》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埃里康·卡萨罗萨执导，带来一场唯美难忘的治愈之旅。 海怪男孩卢卡在唯美的地中海与另外一个海怪男孩阿贝托不期而遇，开始了一场对人类世界的探索。 由开心麻花新锐导演杨元汉执导，马丽、文章、梁超、于洋领衔主演的爆笑爱情喜剧《测谎人》将会如期在8月18号上映。 《测谎人》讲述了只能口吐真言的职业欺诈师与说实话被网暴的鉴渣测谎人因缘际会，面对犯罪团伙的威胁，在爱与谎言中寻找彼此内心答案的故事。自定档以来，这部影片备受观众期待，欢笑解压的故事和真挚动人的情感拉满期待值，被称为是惊吓解压必看喜剧。 再来说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消息哈。昨天凌晨，著名老旦表演艺术家李明源去世，享年87岁。 李明源1934年出生，是国家一级演员，常演剧目有《望儿楼》《玉后龙袍》《吊金龟》等。 那他呢，生于艺人家庭，曾受教于徐明策、安淑媛、谭小培、冠大元、雷喜福、李多奎、李金泉、王玉敏、石青山等老师，是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的高材生。1953年专攻老旦之后，于1985年拜李多奎先生为师，深得真传。 年过八旬的李老仍然多次登台，深受戏迷的敬佩和爱戴。他还跟尚长荣、孟广禄等京剧名家共同主演了张艺谋导演的京剧《天下归心》，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时间的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高深，1996年出生，2020年北京榜样提名人物。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觊觎西藏，在西藏培植和扶持分裂势力。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 我在出访苏联期间，两次给中央和你、伯承、小平同志发电报，就一个意思，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啊。另外， 你提出来由青海及新疆入藏，现在看来是有很大困难。我同意，我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再商量一下，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17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都绷那么紧干什么啊？我知道你们都在纳闷，成都已经解放了，西南再无大战，连夜把我们召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党中央毛主席命令你们18军进军西藏。 我请问同志们，西藏是不是属于中国？如果我们不解放西藏，叫什么解放全中国？ 你们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屡建战功的部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 请首长放心，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古匪已逾100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平息，有力地保护了人民安居乐业，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这一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只剩了我的伤，当年 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8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61例，包括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建立，今天为大家讲述林巧稚用一生践行医者仁心的故事。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院士，一生未曾婚育，却亲手接生了50000多名婴儿，救助了上万名女性。她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01年，林巧稚出生于福建厦门，5岁时母亲患妇科肿瘤去世，从此她立志学医。1929年，她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为了挑战女性不能拿手术刀的偏见，为了那些对妇产科疾病一无所知却饱受病痛折磨的中国妇女，她毅然选择了那时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妇产科。她践行着医者仁心，立足做人民的好医生。孕妇临产的时候，林巧稚总是握着他们的手，帮他们擦去脸上的汗珠。时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美国人惠特克不屑地说：“林大夫，你以为拉拉产妇的手，给他们擦擦汗就能成为教授吗？”但在握手擦汗中，林巧稚和病人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病人非常信赖他。数十年后，林巧稚已经是国内妇产科首屈一指的专家，她仍然会握着产妇的手给他们擦汗。1962年，林巧稚接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请求她救救腹中的婴儿。原来这位孕妇之前的4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根据信中的描述，林巧稚初步判断是新生儿溶血症。在当时医学并不发达的年代，这种病存活的概率几乎为零，在国内还没有任何成功救治的记录，国外也非常罕见。看着这封信，林巧稚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了，她决定试一试。她邀集专家们座谈，翻遍国内外的医学资料，拟定详细的治疗方案。预产期到了，孩子出生很顺利，可很快全身皮肤就变黄了，生理指标也越来越糟。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孩子很快就会失去生命。林巧稚冒着风险 决定采取自己摸索出的脐静脉换血方法给孩子进行治疗。他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的速度，使新鲜血液徐徐地流进婴儿体内。慢慢的，婴儿的肤色变白了，红润了。为了减少反复，林巧稚又对孩子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换血。孩子黄疸症状逐渐消失了，生命迹象越来越明显。孩子得救了。林巧稚大胆的判断和精良的医术填补了我国新生儿溶血症治愈的空白。林巧稚不仅在临床上医术高明，他还把热情投身到了更广大的医学事业中。他始终记得儿时失去母亲时的悲痛，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挽救更多的女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对妇女的生活卫生习惯及疾病进行调查。他说，医院只是治病的第二、三道防线，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是在预防上，在对广大正常生活的妇女进行普查普治上。他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带领团队克服思想物质上的困难，深入农村城镇，走门串户逐人检查，组织了大规模的宫颈癌普查和防治，使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他还编写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等科普读物，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1980年，林巧稚因患脑血栓入院治疗，毕生都在为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奋斗的他，仍然坚持参与妇科肿瘤的编写。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浓缩了他毕生对妇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记载了他为医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分力。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辞世。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产房和手术，仿佛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他手里，几分钟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平静安详的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话。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于浩、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由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照耀前方，你的信仰点燃勇气，我们一起奋进坚定，